好，感谢主，跟弟兄姐妹相隔又有一个半月。在这一个半月当中里面呢，发生了这个声音，发生了一些事情。本来我们要到6月6号才回来啊，要到6月6号才回来，结果我们5月2号就赶回来，提早了1个月啊。就是有一些事情发生，就是我们4月6号到了台北，然后7号早晨我们就到台南，到台南福音堂，我们去拜访那个教会，有3天的时间啊。结果我们那天早晨7号早晨，我们就先到成大医院里面去看一个成大医院的医学院的院长，是我们台南福音堂的一个执事，也是我们10几年的好朋友。他每一次都给我们做一些免费的这个身体的检查，因为他是这个等于他是放射科方面的专家啊。到他的办公室里面，他就在师母检查他的身体，他说：“哎，师母啊，你的肝上发现好像有一个瘤哦。”啊，我说：“好像一个瘤，那怎么办？”他说：“那我们就马上给你打电话，找这个肝脏的专科医师啊，明天早晨就给你看啊。”那是很特殊的关系了，因为他也是医学院的副院长嘛，啊，不是那个台成大医院的副院长，所以他打一个电话，我们第二天10点半就去看肝脏的医生。肝脏医生就说：“那你现在去验血，然后去做心电图啊，去做 MRI， 然后去做一些检查，看看你这个肝脏里面的东西是什么。”结果做完了以后，他也有很多很麻烦的事情，所以我们从台北到台南已经跑了好几趟。后来他们说要开刀的话，在成大要这个开刀的东西在台湾比较麻烦，不像美国那么简单啊。他们开刀自己要请自己的护士，要自己的单独的房间，要时间很多。我最主要是时间花的太多，我们觉得这样子我们不行，我们必须赶回来，所以我们就隔了一个礼拜，我们就决定说，我们香港特会完了以后，我们就回美国。我们香港特会是排到4月27号到4月30号，所以我们必须要这样子。所以我们5月1号，我们就回到台湾，从香港回到台湾，然后5月2号就回来了。我们香港特会结束，我们就回到这里。那回到这里的时候，我们马上跟我们的这里的肝脏的医生打电话，说我们有很重要的事情需要马上做一些检查。他说：“好，你马上去验血，明天早晨来看我。”我们就马上就去验血，下午就验了血，然后第二天早晨就去看这里的一个肝脏的专科医生，已经看师母看了10几年的医生，对我们非常熟悉。他一看他就说：“好，去照这个 MRI， 给我们安排5月8号照 MRI， 然后5月11号就结果了，就出来了。”他说：“放心，你这个不是肝癌，因为在台湾他们说你这个是肝癌啊，啊，是个2.7公分的这个肿瘤在你的肝脏上面啊。”但是美国一照，美国说不是啦，那个是一个血管膨胀的一种的血管瘤，这个不伤害你的肝脏的，所以没事，再过3个月再来照个 MRI 就可以了，我们 follow up， 只要没有问题就没问题。所以我们一下子整个心呢，嘟就下来，再没有任何的挂虑。我相信弟兄姐妹，你们一定很多人为师母祷告，所以我要向大家说一些谢谢啊，谢谢啊弟兄姐妹的祷告。我们知道，当我们对神有这个信心，相信神是掌管我们一生的神，而且相信神什么都知道。未来要发生的每一天的每一个细节，对他每一个儿女们身上的事情，他全然知道，他也有办法可以解决我们所有一切的问题和难处，当我们真正信靠他的时候。但是这个信心不是很容易有。我常常礼拜六下午4点会看那个这个 Charlie Stanley， 是不是 Charlie Stanley 那个他的一个 program 哈，他昨天就是讲到说，你对神的认识 要知道你所信的这位神是掌管万有，也掌管每一个人的每一个细节的神。我们每一天要碰到事情，他全然知道。如果我们是他的儿女的话，你绝对不用担心你会发生什么事情，神不能够帮助你的，他一定能够帮助你。当我们有这样子信心的时候呢，你真的心里面会非常非常的平安，一点的挂虑都没有。神如果允许他发生事情，好像约瑟，我们看见他好像很冤枉的，一关一关的在那里过着，好像很倒霉，从被自己的兄弟开始出卖，开始做奴隶，然后开始又做很多很多的经历。我们觉得这个实在是，哎呀，约瑟的神到底在哪里呀？没想到是神永远的旨意里面要他去经历的，是为了约瑟的好处，是为了整个以色列百姓的好处，使约瑟有这样子的性格，可以升到埃及的第二，除了法老以外就是他。他有这个智慧，他有这个经历，他有这个负担，使整个以色列民可以得到拯救。谁晓得当他经历苦难的时候，如果他抱怨神的话，那就不得了。但是他一点都没抱怨，他相信神是掌管一切。所以希望我们能够像约瑟一样，任何事情的发生的时候，你要认定你的神对你是最好的，再没有一个人知道你比神对你的知道更清楚了。所以任何事情发生在你身上，绝对不要抱怨，绝对要感谢，相信好事在后头，神一定有美好的旨意要给我们的。神允许我们经过越多的苦难，就是神要越发的用我们啊。这个我昨天听到这个查理斯丹尼这么讲，说哇太棒了，哇，越我们人认为越倒霉的事情，如果你是对神有信心的话，你会知道这个倒霉的事情让你经过之后，你的信心会增强，神会提升你，神会更多的用你，哇，你就知道这个是值得的，对不对？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若是与基督一同受苦的话，我们将来会跟他一同得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谢谢大家的祷告啊。今天我对这个以弗所书呢，我在上海，他们要我讲这个以弗所书，所以我就花了一点的时间做了这个以弗所书哈。那以弗所书是关于教会最清楚的一本教导，使徒保罗把什么是教会，教会到底是什么，在神的眼中教会到底有多重要。这是以弗所书里面的一个重点。所以我在以弗所书里面，我就做了七个题目来讲这个以弗所书里面关于我们认识神的教会，到底神的教会在神的眼中来看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情形，那我们自己看我们跟神看我们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是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认识什么是神的教会。第一个题目我们就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题目。不过要讲这第一个题目之间呢，我先要有一些的这个等于是序言哈，把以弗所书里面讲到教会的一些重点先提一下。这卷书，如果你真的是非常的明白这卷书的话，你就会了解什么是神心中所要的。神所要的就是要得着一个荣美的教会，荣美的教会。所以以弗所书这一卷书就主要的题目是讲到教会，而且神在整个允世里面，在他的允世里面，为什么神要创造宇宙万有，到底目的是什么？我们很少人去思考神创造宇宙万有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要彰显他的荣耀，彰显他的作为，是彰显神是多么伟大，是不是这样子？如果我们能够从圣经整本圣经明白的话，你会明白一件事情，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里面，神所最关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教会。所以教会是神整个 在宇宙万有的整个的计划里面一个最主要的，他所要经营的，他说是要得这一个教会，为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神要给他的儿子预备一个荣美的心腹，这是神心中所存的一个很深的一个意念。从创造人类开始，一直到启示录的结束，他就是要做这件事情，要把教会做得好，做得完美，有一个穿细麻衣的完全圣洁没有瑕疵的心腹带到他儿子的面前，让有一个羔羊最后的婚宴来结束这整个神创造地球的整个 purpose。 哇，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题目。如果我们离开了这个题目，不把教会当作我们每一天生活的一个中心的话，我们就偏离了神的整个的中心思想。因为神的整个中心思想就是天天就是为着他的教会。今天基督在神的宝座的右边，他为什么他在那里，就是为着他的教会祷告，为着要得这个完全没有瑕疵，一个纯全无瑕疵的一个教会，他就是在做这个工作。圣灵今天在全地上也是在做这个工作，所以教会是神非常关心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在一些人聚在这里，好像到底神注意不注意我们呢？其实神注意的。你来教会以前，你的心里在想什么？你是想说啊，我慢一点到呢，还是我早一点到呢？啊，怎么样子对我比较好？千万不能这么想。你要想说，我怎么样子，神认为是最好，神认为是最好。我看见那个查理斯登利的他那个教会里面的几千人坐在那里，每一个人都拿一本圣经，每一个人都拿一支笔，每一个人都有指头。他讲到的重点他们都在写，他不打 PowerPoint 给人家看的，他都是读圣经，第几页他自己翻开来。你们每一个人要带圣经，他们每一个人都带圣经，每一个人都带笔记本。我说哇，这些人聚会时间还没到，全部都已经做好满满的，没有一个人说敬拜赞美的时候还在外面没有走进来的，全部都做好了。这个真是一个非常有纪律的一个神的教会，非常让人家欣赏的一个教会，也是让神的心非常满足的一个教会。因为神就是要得着一个完全顺服，真的是爱他顺服他的一个教会。这是神天天他在他的脑子里面的整个的思想，他是以经营一个荣耀的教会成为他的中心的思想。啊，在第一章的第三节里面，第一章的第三节啊，这里告诉我们说，神在这个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神在基督里面赐给教会各样属灵的福气，只要你是在神的教会里面，神各样的祝福都是要给他的教会的。神的祝福是命定要给他的教会的，神对教会是这么爱，爱他的教会，你知道吗？所以你知道我们在坐在这里，你不要以为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这个在神来看，神觉得你坐在这里，神的心得是安慰，我的孩子们，他愿意听从我的话，他愿意来侍奉我，他愿意来更多的认识我，更多的让每一个神的儿女们都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把尊我们的神的一个神，让我们跟神能够一个同心，他就会把各样的福气在他爱子里面来倾福给我们，来倾福我们。弟兄姐妹，你要多少的属灵的福分？每一个人大家都想我要福分，但是我们所想的大部分是地上的福分，对不对？我们想哇，身体要健康，当然我们身体要健康，工作要顺利，收入要多一点，儿女要听话，然后我所经营的每一件事情都 OK， 这个我们就觉得很满意了。但是神不是这么想，神是想我的孩子如果是听从我的话，那神有一个负担，神要得着全地每一个地方都要有他的教会。因为在神的意念里面，他只有一个教会，那教会不是分散的。神在宇宙 在古今 一直到如今，神的心念里面只有一个教会，就是基督的教会，没有别的。基督的教会只有一个，虽然我们在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时间里面聚会，但是在神来看是一个一个身体，是一个教会。所以神是非常看重他的每一个教会，他因为他是无所不在的，所以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聚会，他都在，而且他都在观察我们的心，在测验我们对到底我们对神现在的心是如何，他全然知道，因为他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他也愿意把他的各样属灵气的福分来赐给我们。在神要借着教会使基督被我们每一个圣徒们，我们经历到基督的丰盛，经历到基督的能力，经历到基督的爱，让我们能够把基督的爱从我们身上能够展现出来，让基督得着荣耀。这是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啊。在这个三章的18节到21节，21节这里说，能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广阔高深。这是神有一个思想，他要我们众人一起来经历基督的爱，来明白基督的爱。因为只有一个人你经历神的爱，你经历的只有一点点，我们需要全宇宙万有的圣徒们一同来经历基督，然后把这些经历到所有的爱加起来，你才会明白基督的爱是到底是何等的广阔高深，他的爱是过于人所能够测度的。你无论怎么去描写神的爱，你描写的只是一点点。有一首诗歌就是说，真神之爱，如果你是用海洋做我们的墨水，用地上所有的树枝做我们的笔杆，你要来描写神的爱的话，你也只能够描写一点点而已。神的爱是太伟大，没有办法诉说，所以需要全宇宙的众圣徒们一同来明白神的爱是何等广阔高深。你我大家加起来来明白的话，他的爱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测度的。神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要充满我们。神的心意是要把这样子的神用他的爱充满万有的爱也来充满我们。然后20节说，神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就是神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来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都能够充满在我们里面。哇，这个是我们很难想象到得到的。所以21节说，但愿他在教会中便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所以神要在他的教会中并在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这是神对待他的教会的一个心思。好，我们现在开始讲到我们的主题。第一篇的信息就是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个观念是很重要的，就是教会到底是什么，就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的头，我们是他的身体。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第1章的22节这里说，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所以教会有一个头，有一个元首，有一个发号施令的元首，就是基督。每一个人，无论没有人在教会做头，只有耶稣基督是真正的头。所有的人都要顺服在这个元首头里面，每一个身体的每一个关节都是跟头有关系的。我们的头发号施令的时候，连我们手指这样动都是先由脑子里面指挥，我这个两只手指要这么动，我手指才能动。脑子如果不灵光不指挥了，你什么都动不了，全身就瘫痪。是脑子是基督，他在指挥我们身体的每一个部分的运作，而且运作的那么巧妙， 这是神奇妙的一个作为，没有人能够真正明白我们头脑里面的这个运作到底是怎么个运作方式，太奇妙了。太奇妙了！你要研究我们所有的神经的运作，从我们的头脑里面指挥的系统里面，到我们的这个整个的神经系统里面去指挥我们身体的每一个肢体的每一部分，连这个小手指这么样子动，都是要脑在指挥的。我们觉得这个很自然的，这样子很自然的。但是有些人他就是动不了，他就动不了，为什么？因为他脑子出问题了。有些人神经出问题了，整个手动不了。就神经出问题了，有些人一个血管塞住了，整个一边不会动了，这一个地方塞住而已，整个都不会动了。所以一切的指挥都是从头来元首来指挥的。那我们明白这一点的话，我们就会知道教会的运作呢，就是要跟元首要连在一起，要连在一起。我们离开了元首，我们什么都做不了，什么都做不了。所以万有都要伏在他的脚下。然后他用5章23节，用这个教会跟基督，用丈夫跟妻子来做一个比方，让我们比较容易明白。啊，人间所能够明白的就是丈夫跟妻子之间的关系，啊，来讲到教会跟基督的关系是一种夫妻的关系。所以教会是有一个题目是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基督是我们的新郎，那这种的关系哈，我们也到那个题目的时候我们再看。好，我们下一个讲到教会是他的身体，1章23节，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充满万有者，就是我们的神所要充满的，所以神是要来充满在他的教会中，所以教会要展现出神的那种荣耀，神的性情从教会里面来彰显出来。世上的人他从哪里认识神？其实他就是从基督徒的生命中，基督的教会里面来认识神，从这个地方来认识神。在神来看，这个教会是非常非常的丰满的，非常有荣耀的，是他的身体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接下来，神为了要让教会能够成为一个很健康的一个教会，样样身体都能够 长大成人的一个教会，所以神赐给教会有五重的职事、啊、这五重的职事在教会里面呢、啊、其实在神的心意中呢，神是要整个教会，如果我们从宇宙观念来看整个教会的话，教会有五重的职事，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这五种职事让教会可以、圣徒们可以被建造、可以使圣徒被建造，成全圣徒，让每一个圣徒都可以各尽其职。所以我们看11节12节，他说他所赐给教会的有使徒，其实在原文是都是多数的，有使徒们，有先知们，有传福音的人，也有牧师们和教师们，都是用复数的。所以神赐给教会是有很丰盛的这些五重的职事在他的教会中。其实在每一个小的教会里面，这种五重职事如果是完整的话，是这个教会是很容易成长的。如果是这个五重职事在这教会里面都缺少很多的话，那就是要跟别的教会一起连起来，大家一起连起来。所以神看教会不是分别的，不是说这个跟那个，你做你的，我做我的，这个在神的心意里面他不满足的，他是要每一个教会大家同心合作。我们虽然邻居的教会，我们在神来看都是一个教会，那你有的他没有，他有的我们没有，所以我们必须要彼此的帮补。那有这种五重职事完整的教会，一般来讲教会就要比较大型的教会，到差不多上千人以上，500人以上，大概就会有这种的情况出现。 这个是一个特别的题目了，我们今天不是讲这个哈，就有使徒的使徒，使徒我们会觉得说很特别。如果你看哥林多后书，你会发现，哎呦，要做使徒的资格，哇，不简单哦。我保罗提到他显出他使徒的凭据的话，就是有神迹奇事随着他，有苦难随着他，有能力随着他。好，这一些东西我们一看，哎呦，那我们根本就不会在这个 category。 但是从简单的 方向来讲，是凡是神差遣你出去成立教会的，去得人如得义的，就是使徒，受差遣出去开拓教会的人。而且不是开拓一个教会，是开拓很多的教会，不断的去开拓，像使徒一样，他一生当中开拓很多教会。我们昨天晚上碰到有一个牧师，他开拓了12000间的教会，他的会友现在有125万人，125万人，东北三省包括内蒙古。他说他前几天他的女儿因为患肾哈，忽然犯肾呢，有3年的时间，这个肾的工作呢，忽然间有一些失调，让他整个人的体温高到38.5度，五度还是怎么样，然后让他整个身体的整个免疫力忽然间降低，整个身体发高烧，整个人就医生看你这个大概是不能超过36小时，你会死掉。怎么样子急救都没有办法，然后他必须要从东北要弄到北京那个医院里面去。他说这个几个小时的路途他根本就没有办法，但是他马上发出一个微信，让他125万人为他的女儿祷告，125万人一起为他女儿祷告。3个小时4个小时之后，他女儿完全康复，我回家了。弟兄姐妹们，125万人为这一个人祷告，你想这是多么 powerful 的祷告啊！神是，你看见有那么多的人在那里为着他们夫妻，为着他们祷告，神的心都被感动了。哇，那么，因为这一家是侍奉主的家呀。我昨天听见他这个侍奉主的这个经历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啊！我说哇，你怎么样子信主的？他说啊，我啊以前不是个好人呐、我是个坏人呐、我是个黑道的，等于是我做黑人也做白人，我也是好人也是坏人啊。我坏人就是说他有学武术啊。他说我一个人可以打几十个人呢、我的武术是相当高强，从8岁开始就练武术练到大的，他的武术相当高的，所以他又做白人呢、又做白人，在这个毛泽东时代里面的东北三省有一个最大的官，他是他底下的一个最好的门徒，他是跟他学的。所以这个最大的这个等于是三省的省长底下就是他，你可以想象到他的势力有多大。所以他的家里的钱，他说我家里的钱根本就是不知道要怎么数啊，一袋一袋的麻袋里面装着房间，这里一袋那里一袋，这里一包那里一包，我说到处都是钱啊，我的钱根本就用不完的，而且他的钱一直都上交给上面的长官啊，上面长官就是一卡车一卡车的现金送去啊，他整个管东北一个省份的整个的电力系统是他来管理的。你看他的钱有多少？他说我是坏人呐、我是坏人呐、但是他说我天天喝酒啊，我一个小时不喝酒我就不行了、所以酒瓶是跟着他身上带着的。从起来他说我不能够不喝啊，我不喝的话我怕被人家暗算了，因为我是坏人啊，有很多人要暗算我，所以他必须要保持他自己不睡觉，经常喝酒，24小时不停的喝。我说哇，还有这样子的人。他说你知道神怎么救我？就是有一天啊，我就没有喝酒，然后我太太就请我说你跟我一起去教会看看好不好。他说我就好奇到底我太太到教会干什么。他就去教会，看见教会，哎，他们在唱诗篇91篇啊， 那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的灵下，唱得非常好听啊！哇，他越唱，他的眼泪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感动得不得了。回家以后，他就问他太太，太太也很喜欢那首诗歌，但是太太不会唱，太太不会唱，他是头脑灵活得不得了，一目十行的人。他说他信主17个月的时间，他把圣经读了300遍。我说你怎么读圣经啊？他说我的记性 像电脑一样，是照相机一样，我看完圣经以后呢，然后我就一目十行啊，一页翻过来，一目一页翻过来，一页翻过来，看圣经是这样看的。他说看到300遍以后，我的圣经是变成立体的圣经，创世纪到启示录会啪，你讲一件事情我可以串到启示录，从启示录讲到我可以串到创世纪。他圣经熟到这个地步啊。我说哇，你对圣经那么熟悉。我说这个是真是这个神人啊，真是个神人，神特别给他有这个恩赐、啊、所以他太太不会唱诗。他说怎么办呢？他说我去录音好了。那时候在1980年初，这个在中国是没有人有录像机的，他有一个很大的录像机啊，要带去录像，人家都说你要在搞什么，要把我们的照片照出去不得了。他说我不是啊，我要录给我的太太听啊，让她能够学习啊。所以他这样子，后来他说在冰天雪地的时候他要受洗，他觉得说信耶稣就要受洗。他说我是个坏人，我要受洗啊。他说他跟那个牧师讲说我要受洗。他说现在是，他说我不要在你的水缸里面受洗，这个水缸太小，我身体很高大，我必须要在河里面受洗。他说现在河是冰啊，两边都结冰啊。他说没有关系，我不怕。他们就把他带到河边去啊，把那个冰啊，几个人把冰敲敲敲敲，然后两个弟兄下去。他说很冷啊，你敢下来吗？他说不怕，我敢下去。他下去一下去啊，整个水冒烟，变成热水，热腾腾的热水冒烟，整个冒烟啊。他说哇，不好极了，好极了，好极了。然后弟兄姐妹看见这个怎么 冰水变成冒烟，大家都把衣服脱下，大家都进去，都觉得很舒服啊。这是神彰显一个神迹。为什么？因为神挑选他，要侍奉他，神用这个方式来得知他，让他经历到神的大能。从此他的酒就戒掉了，再也没有喝酒，然后都把这个大概一年可以收入不知道多少钱，整个房间都堆满了钱的工作他不要。他说我现在传福音，为耶稣做见证。弟兄姐妹，这个就是神的大能。神要透过他的教会，神要呼召一些特别的人成为使徒性的，像他就是使徒。他这个把这个几个省他建立了1万多个教会，有125万的会友。他说我要如果要拜访我的教会，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办法，我10年都没办法拜访完毕。你想一年只有365天，10年一年只有几个礼拜，他要拜访的话，他每天拜访一个教会，你看要拜访多少年，10年也拜访不完。弟兄姐妹们，神的作为，我告诉你，如果有使徒，我们需要有使徒这样子的恩赐的人。这种人是要经历苦难的，经历奇妙的神的救恩能够挑选出来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神今天把你摆在那一种受人家认为是一个很苦的一个环境当中，或者是一个很惨的一个环境当中的时候，你要暗中拍手，神啊，感谢你给我有机会，我知道你有你的美意在后头要给我啊。当你这么思想，你就不会埋怨人了。不然的话，你一天到晚就是埋怨，你对我不好，他对我不好，你对我不好，怎么大家都对我不好？其实人家对你不好是对你好，因为神要给你好处。哎，神要给你好。所以弟兄姐妹，当你被人家批评论断的时候，你心里要高兴，你不要烦恼，也不要去抱怨，因为神一定会在这个事情经过之后来赐福给你，神会提升你，神会爱你。有先知，好像我们这里过去都不 不少有些人，其实 有先知就是说，就是说先见了，人家还没看见，他先看见了，啊，你可以翻成先见，就是说神会启示你一些事情，事情还没临到，你会先知道。但是先知的主要的本分就传达神的一个心意，他没有别的事情，他只是传达神的心意，啊，就是这么简单。神有一些事情，就是让他知道，让他去传达，哎，就这个就是先知，让传福音的，我们需要传福音的。教会如果没有传福音的，教会是不会增长。我们一定要有传福音的人。有些人是特别有恩赐的，他能够一下子讲一篇信息，就很多人悔改，就很多人相信。有传福音的，有牧师，人信了主以后，必须这个小羊要有人牧养，好好的牧养，栽培他们，然后有圣经的老师教导他们，明白神的话，未来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所以神在教会中没有一个圣徒是没有用的，每一个圣徒都应该有用，但是一定要受装备，要被成全以后才会各尽其职。如果没有被成全，没有办法其职。建立其职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神在等待我们，要让众人在神的真道上，我们都有一致的明白，通过一，然后大家要认识神的儿子，使我们灵命可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一个身量。所以神的心意是要我们长大有一个身量，啊，神的身体只有一个，啊，我们个人是互相为肢体，啊，以弗所四章四节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也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中蒙召同有一个指望，啊，二十五节说，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以灵受。灵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互相为肢体，这里有一个要求，就是要说诚实话，要弃绝谎言。谎言，神不喜欢我们说谎，因为说谎是从撒旦来的，撒旦是所有说谎之人的父，所以你若是说谎，你就是撒旦的后代，撒旦的儿女。神是诚实的神，我们神，我们就是要说诚实话，但是我们说诚实话会得罪人，对不对？说诚实话会得罪人，但是你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你就不会得罪人。你是不是用批评论断的心，你是用爱他的灵魂的心来说诚实话，那人家会知道啊，你是对我是好意，他就会接受。我们被人家指指点点，没有一个人喜欢的，没有一个人喜欢。但是如果指指点点是对你有好处，你会发现，哎，他是在爱我，他不是在批评我，他是帮助我能够纠正我的一些的毛病，让我能够做诚实人，在神的家中能够做诚实人。所以我们个人要弃绝谎言，这里告诉我们。然后在接下来这里告诉我们啊，说全身要靠他联络的合适，是百节各尽其职，就是我们身体的每一部分要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每一个工作，我们所有手的工作，手不能去做脚的工作，如果你手去做脚的工作，那就不行了，你的手去走路把脚抬起来，你没办法走，你顶多是运动的时候走几步你就不行了，你手就是要做手的工作，脚就是要做脚的工作，但是手跟脚是彼此的相助的，你脚一下子踢到了一个东西，被一个东西粘住了，你马上你的手就把它抓起来，你手脚虽然是离得最远，但是是彼此关心彼此帮助的，每一个地方都需要帮助，每一个肢体都是彼此有关系，不要以为说我们你跟我离得很远， 我没有办法关心你，我们可以的，啊，在基督里，现在特别是我们现在的这个高科技里面有很多东西呢，你这里发生马上隔了一个太平洋，那边马上就可以为你祷告。我们知道师母这一次身体，我们 最初以为是癌症的时候，我们 发出一个祷告的请求的时候，哇，一下子 在中国大陆好多人为师母在祷告，一下子在欧洲也知道也开始为我们祷告，一下子在台湾各地为我们祷告，在美国各地为我们祷告。你看现在的科技，真的有一件小事情发生，全世界都可以知道，都可以知道啊！真是 很棒的。所以我们身体真的是连接的那种关系要很密切的，而且我们要彼此照顾的。你没有一个地方说你的脚受伤活该，那你的脚去黑掉，去把它锯掉算了，不会的。我们哎呀脚受伤了，我们赶快手就拿什么纱布啊，把它贴一贴啊，把药涂一涂啊，我们总是，然后我们说打个电话啊，来去帮助，来去看医生啊，或做什么，我们连耳朵就要帮助啊，我们嘴巴也要说啊，我们眼睛也要看啊，我们全身都要为着这一个受伤的这个肢体来关心啊。这神看教会就是一个身体，哎，很奇怪的。所以我们人看教会有的时候觉得说，这个人算了吧，这个、不要去管他了，这个人管他做什么。我们常常会有这种的观念，但是神不是这个观念。神是说，你看他这样子哈，你去爱他吧。神就是要我们去爱那些你认为现在不太可爱的，你去爱他看看。当你爱他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他会受感动，他会受感动。弟兄姐妹，当你真的长时间去关心一个人，长时间去爱一个人，人会感觉到。如果你长时间去讨厌一个人，人家也会感觉到，人家也会感觉到。所以在神面前，你讨厌一个人，神就把你记下来，你讨厌他记下一次，你又再讨厌他再记第二次。当神记得太多的时候，你就小心了，要小心了，可能一个鞭子砰就打过来了，知道吧。我们的神虽然是，你以为神是好好先生啊，神是很严厉的神，因为他是很正直很公义的神，他不能把有罪的当作无罪。这个圣经告诉人，你有罪就是有罪，有罪你若是不认罪不悔改，神要管教你。因为你如果是真的是神的孩子，一定会在管教。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哪有儿子不受管教的呢？那儿子就可以放纵吗？不行的，儿子更要受管教，因为你是王的儿子，更需要受王的训练。你做一个王的儿女，有王的儿女的那种生活形态、讲话的态度、思想的模式，我们不能自己随便来的，不能模仿外邦人，要说什么就说什么，做什么就做什么，可以随意而行。我们是要随着神的心意而行，所以要各肢体要彼此帮助，在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来建立自己，在爱中来建立自己。所以一定要在爱里面来建立我们自己的生命的品格。因为神，你看在启示录的七个教会当中里面，第一个教会神一看，在我们来看真是很棒，这个教会样样东西都齐全，就是缺少一样，起初的爱没有了，爱心没有了。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说，你能够做什么事情，身体叫人家焚烧，把一切所有施舍给人，全部都给人，你有各样的恩赐，你可能叫山从这里挪到那里的信心都很大，但是都是缺少了爱，什么都没有。在神来看根本就是什么都没有，神在乎的是你是不是真的爱弟兄爱人如同爱你自己。神的要求是很严格，如果你要守律法的话，爱你就是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神，第二就是爱任何一个人如同爱自己，爱人如己。太难了，我都做不到，我们都做不到，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得到。所以我们需要基督吧，我们需要耶稣来怜悯我们，但是我们尽量做，尽量能够去爱那些我们认为很难爱的人，尽量去爱他们，尽量去帮助他们，让他们可以感受到。有些人是这样子爱，但是爱不出口。像母亲节，我们教会会教导大家跟自己的妈妈说，妈妈我爱你，去拥抱妈妈。 现在我们在教会有这个教导，大家会做，对不对？但是古时候的人，谁抱自己的妈妈说：“妈妈，我爱你啊！”特别是我们东方人，我一辈子也没有跟我妈妈说“妈妈，我爱你”这句话，我们没讲出来啊，我觉得很亏欠啊，我现在要讲已经来不及，所以我祷告，我跟耶稣说：“主啊，请你告诉我妈妈在天上，告诉她说我很爱她。”因为我没机会在地上跟他拥抱说我爱你嘛，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还有机会的，尽量的拥抱你的妈妈，说妈妈我很爱你，我是从你而出来的，没有你就没有我啊，对不对？我们要这样子拥抱妈妈，要这样子拥抱自己的爸爸，没有他们就没有你啊，不是吗？你的生命是从他们而来的，所以我们要记住这个，但是没有神就是没有我们啊，我们都是因为有神而来的，对不对？我们的第一代祖先就是 神创造的，如果没有亚当呢，怎么会有你我呢？所以感谢神，一切的源头都是从我们造万有的神那里来的。好，我们 再看这个啊，这个全啊，第六点啊，第六点，基督待教会如同自己的身子，保养顾惜。这里说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所以你有一个思想，基督对你我今天就像你对待你的身体那样关心。你用你自己来思想，你怎么样子照顾你的身体，基督就是照顾你到像你自己关心你自己的身体，这样子的保养顾惜。第七点，身子只有一个啊，这里告诉我们啊，哥林多前书12:12-27里面这里讲说，身子只有一个，却是有许多的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希腊人、为奴的、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原一位圣灵。但如今神随着自己的意思，把肢体据过安排在身上。所以你我今天在这个身体里面，你是哪一部分，这不是你自己可以选择的，是神把你选择的，神把你摆在那里。神说你做手，你就做手；神说你做口，你就讲；神说你做耳朵，好好听啊。神说你做看不见的内脏，哎，我们讲这人家都看不见嘛，这个但是是最重要的内脏。你如果你的内脏每一个器官出问题都不行，虽然看起来你看不到，但是它都在努力的工作，连我们的肠子都在努力的工作，每个肠子都一直在动，不然你吃的东西会留在那里的。有的肠子不会蠕动的话，你这个人就糟糕，就不会上厕所了，然后就塞住了，吃的东西就停在这里不会动。这个肠子你看了，它的肠子都不停的在动的，不停的在动，把你的东西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把它推下去，一个地方出问题都不行。每一个器官都是很奇妙的，我们的身体的每一个器官看不见的啊，你觉得不重要，但是在神看都是很重要的。那个不体面的，你要特别给他体面一点啊！这里有很多的教导，我们可以学习，从身体里面来学习哈，从身体里面学习。他说不但如此哈，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你认为这个人是很软弱，但是他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认为不体面的，你要越发给他加上体面；那不俊美的，要越发要给他得着俊美。你们俊美的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个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缺少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所以总要肢体彼此相顾。所以这主要的目的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在这个基督的身体里面，你的角色是哪一部分，就最小的小脚趾。你们有没有想过小的脚趾有什么用途没有？我们其实思想过，你的小手指有什么用途没有？这个小手指，每一个身体的每一部分，包括你这个皮肤，每一条血管， 它都有它的用处的，每一条血管都有它的用处，虽然看不见，它是在暗中在那里。如果这个血管不流通，你这个手就僵掉了，它这个地方把它塞住，就整个就僵掉了。所以每一个器官看不见的都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所以基督关心我们，就是关心到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节，所以我们要彼此相顾。弟兄姐妹们，教会彼此相顾是神的一个要求哈。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肢体就要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的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所以最主要我们明白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的话，就是大家要彼此接纳，大家要说诚实话，要彼此相爱，不要分门别类。我们要彼此饶恕，要宽恕，要接纳，然后像你的家里的你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我知道有些兄弟姐妹当中也有彼此不喜欢，因为兄弟如果太多的话，你就会觉得说，你看那个雅各家他十二个儿子当中也是很多问题，对不对？大卫家的这些孩子们也是很多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如果这个爸爸有一些问题的话，孩子就有问题。但是我们的主不会有问题，所以我们应该要学习接纳，学习宽恕，学习相爱，学习彼此帮补。这样子的话，你知道吗？神还满意，神的心很高兴。神一满意的话，你的祷告呢，神就会垂听。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我们呼求来呼求去，结果神都没有垂听。为什么？因为神说，你看你自己跟我要这个要那个，但是我对你的一点要求，让自己彼此相爱，这一点你都做不到。一个乖孩子跟一个不乖的孩子跟爸爸要东西的话，哪一个容易得到？当然是做乖孩子的容易得到。所以我们都想要得到神的祝福，我们要在教会中学习，我们都是一家人。哈利路亚。这诗篇133篇，这首诗篇哈，我们用唱这首是那个这个诗歌的调子啊，大家很容易记得，是一种民谣啊。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啊！这首诗歌很容易唱。我这首诗歌是在我信主没有多久，在大概我17岁的时候学的。我在投奉的时候，有一个上校的一个军官，他后来退伍了，服侍主，他就教我们唱这首诗歌啊，在这首诗歌，我从那时候17岁学会了，我已经有60年了，我常常都会记得这首诗歌。很好唱的啊，我们先坐着来唱，然后我们再站起来唱，好吗？那地啊，来，1、2、3，看那地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好比海门的甘露浇在西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就是永远的生命。那个可以不可以唱高一点哈？我唱低了我都唱不出来了，高一点。耶和华的荣耀，哈哈，这个啦。在亚伦头上 刘大夫谢呀，刘大他的眼睛有好比海门的甘露，江在西岸上，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受命的地方，就是永远的生命。好，我们站起来唱。让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雅鲁上，流到夫妻又流到他们一起，好比海门的甘露江在西岸上，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受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再来一遍，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雅鲁上，流到夫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江在西岸上，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受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因为从你的眼中来看，教会是你一生所经营的整个的中心。父神啊，你创造宇宙的万有，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着你的爱子，你的儿子要得这一个心腹，就得这一个，就是得这一个完美纯全没有瑕疵的一个教会，成为基督的心腹。我们从启示录的最后一章里面，那里有羔羊跟心腹都在那里呼召我们地上的万人都来，凡是渴渴的都可以来，可以来白白的取那生命的水来喝，因为这是父神你自己的心意，因为你要得这一个完美的一个教会。主啊，你要世上的万族万民万国各种方言的人都有在你自己的国度中，而且都经过你爱子的宝血所洗净，经过你自己的教会所栽培所成全的一个健康的一个教会，是你要得着的。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在这小小的这个教会的一部分里面，我们在这尽我们这个肢体里面的功用。主啊，让我们学习顺服主你自己的话语，顺服你自己的旨意，顺服你自己所托付我们要去得着的。主啊，让我们去得着许多你所要得着的子民，也让他们成为让这个整个的身体能够完整，而且是一个圣洁的一个身体，而且是装饰整齐的一个身体，好迎接主你自己的再来。我们感谢你，求你继续的来祝福你自己的家，把更多得救人带到你的家中来，你也兴起更多爱你的肢体们，让他们同心合意的一起来建造主你自己的家。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